近日访问我国的意大利综合投资集团董事长让卡洛埃里亚瓦罗利热烈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他说，金日成主席领导两次革命战争恢复建设，两个阶段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是一位世界所公认的20世纪大圣人。领导者金正日坚决继承了金日成主席的思想和业绩，由于他精力充沛的先军领导，朝鲜人民得以在同帝国主义者的较量中连战连胜，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关系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又一位天降伟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站在朝鲜革命的前头，因为有他在，所以两位卓绝伟人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会永垂史册，朝鲜将成为世人都羡慕的天下第一强国。